北京时间19点整，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FM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郭靖，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。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日前，一汽马自达品牌旗舰车型2018款阿特兹在北京上市。2018款阿特兹依旧沿用纯进口创驰蓝天发动机与变速箱，实现媲美 F1 赛车的13:1高压缩比，百公里加速8.3秒，最高时速每小时218千米。创驰蓝天技术不仅提升了15%的动力，更降低了15%的燃油消耗。此外呢，新车标配了 GVC 加速矢量控制系统、完整版的 iActive Sense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配置。其中，马自达最新的黑科技 GVC 加速矢量控制系统，使得创驰蓝天的发动机、变速箱、车身、底盘更加的有效整合，对原本独立的系统进行统合控制，实现了人马一体的驾乘乐趣再升级，实现阿特兹转弯响应更灵敏，方向盘指向性更精准，车身姿态更稳定，乘坐感更舒适。2018款阿特兹的上市也是重新定义了运动型 B 级车的新标准，更树立了运动 B 级车市场的新标杆。 理智消费，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，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快车道节目，又到了我们来解答一些网友提问的环节了啊。那网友的提问也都是越来的越火爆，不管是在微信上还是在微博上，有很多的提问。那最近微信平台上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车险的话题，关于车险的话题的讨论是相当的热烈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。 没错，咱们的听众朋友叫波澜不惊啊，留言说他刚刚续保了人保车险，这已经是他连续第6年选择人保车险了。品牌大，服务好，各项细节还贴心，然后他续保了之后呢，就关注到了人保的另外一个险种，叫账户资金安全险。 说要跟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相关的细节。 确实这个人保的品牌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啊，连续续保了6年，也可以说是人保的大客户了，是吧？ 老客户。 对，所以想要了解一下他们新的险种没问题。那现在的这个购物啊、理财啊等等，多是通过手机或者是银行卡来完成支付和结算的。像我们现在出门带现金的都很少，一般都是这些就是比较便利的支付方式。那便捷的同时呢，也会给很多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。所以有这样一份账户资金安全险，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心里面踏实了很多。 这个账户资金安全险啊，还有一个更容易记住的名称，大家就记好3个字就可以了，叫盗刷险。它有3大特点啊。第一，保障你所有的银行卡、所有的存折和所有的信用卡。第二呢，支持第三方账户，全面保障不仅限于常用的咱们的微信、支付宝，其他的支付平台也没问题。第三，最高100万的保额，超高保额能够保证你的安心吧。 那同时呢，账户资金安全啊，适用于所有的人群。购买中国人保的个人账户资金安全险呢，保费低至5元钱，就是您5元钱可能你就能买到这个险种，保证名下所有的账户和资金的安全。大品牌有大保障啊，购物防盗刷。那11月8号起呢，是中国人保的反盗刷日，当然了，那一天也会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。 而且这不就马上到双十一了吗？ 是。 听完我们的介绍，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 哎， 可以在这个巨大的购物节之前给自己来买一份保障。 是。 详细的一些具体的细节，大家可以到中国人保的官网或者下载中国人保的 APP 来进行参与。那行，关于这个事儿呢，给咱们听众朋友波澜不惊 解答到这儿是吧？ 对，就解答到这儿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精彩的节目。 命等一分不卡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BJ48。 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，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。 欢迎回来，快车道爱车帮帮忙。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车里几样东西必须有，哪几样东西不能放。 老车好，我是洪城。 洪总好，我是老车。 你们俩好，我是赫儿。是非得要这样是吧？我们来说，首先说必须有的，第一个是行车记录仪。 这个不用多说了， 这个 为什么说必须有呢？因为它就是一个有效记录你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切。 对，既防别人撞你，也防你撞别人。 对， 你知道吗？其实现在这个行车记录仪还有其他的用途。 对啊， 就是现在有很多网站会买你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资料。就尤其是如果你发生事故了，就是他们会把你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种那个特殊的东西， 这叫 剪成那种小视频去传播， 叫 PJC 怎么讲？ 就是我记错了，我应该没记错，就 PJC， 就是各用户产生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每个 PGC， 每个用户产生的东西， 还有 UGC， 对啊。 还有什么 GC？ 你看他成长了啊！ 不是，主要红城可能也总被买，因为他总停在不该停的地方，然后俗称李200。 他连车都没有，那要行车记录仪干嘛？ 自行车也可以按行车记录仪啊！ 骑个摩拜，脑袋顶上顶行车记录仪。 那可能是那个什么？ 请问电源差哪儿？ 哎，不是，今天是抨击大会吗？我怎么着二位了啊？ 对，突然就觉得特好玩这事儿、 就是这个就是笑话啊，就是说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一个重要性啊，就是有时候防碰瓷儿啊，然后别人前车恶意的这个加塞儿、斗气啊、变道、发生剐蹭了，这就是证据。 对，那请问那个。车老师，我们这个行车记录仪可以哪里买呢？ 这个 快车道微商城暂时还没得卖。 这个大家都熟悉的那几大这个网购平台都可以买到。 没有，我逗你玩儿。 但当然，这个行车记录仪有几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，比如说内存卡条是不是满了，就是定期把它格式化一下。 对。 然后连接的时候最好是与这个点烟器相连，如果跟车灯或者其他的电路相连，可能导致电压不稳，可能存在一些隐患啊。 就是走外线是吧？ 对。 相对来说比较明显。 保险一点啊。 对，然后另外可能有些行车记录仪还得有，因为有的是真是出了事故之后他自己就记录了，好像有这个撞击 保护啊。 啊，对吧？然后，但有一些车型恐怕你就得手动，这个到时候你就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啊， 没问题。 行车记录仪这个东西，我们还是建议，如果您条件允许的话，添一个， 没多少 好用， 都买一个。 林昌老师都买了，开车最虎的人、最保险的人都买了。 对，爱车帮帮忙，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，车里啊哪几样东西必须有，而哪几样东西不能放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，给我一只雄鹰，一个威武的汉子，给我一个套马杆攥在他手上，给我一片白云，一朵洁白的想象，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，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，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，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一望无际的月 智消费，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，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说这个车里那几样必须，哪几样东西必须有，哪几样东西不能放啊。刚刚说了行车记录仪必须有，我们再来说必须有的是停车卡。 哎，等会儿，我有的车位不需要取那停车卡呀。 我说的这个停车卡不是车位的停车卡，是我们一般在风挡下面留下电话的，记录你电话的那个像个便签一样的那个卡，上面写着你的电话。 嗯， 哦，我跟你讲，提到这个我有一个小建议啊，就是有一些停车卡上，就是咱千万不要写自己全名，就是 为什么要写自己全名啊？ 就是 我， 你知道吗？就上次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莫名其妙就把我全名喊出来，说那个你等着，我怎么怎么地，怎么怎么地，给我吓一跳还。 就我知道你电话就行了，我干嘛非得要知道你名字呀？ 这留卡的人就多余。 我主要是想给你打电话，我不在乎你姓张三李四王五。 对，我不会不在乎。洪城经常就应该会是留全名的那种的。 不是，恐怕不知道大家你是 李洪 城的洪、哦， 不是那个。停车卡上没有写名的地方吗？一般 没有，就是十一个格。 洪城是这样，你理解错了，不是没有写名的地方，是一般大家都不会写。我对，就像老车说的，我知道你电话就行，我也为什么要知道 你 姓名？ 一句话就暴露了我没有车，你就 这个卡、啊、说回来，这个卡为什么？ 自行车也不用写名啊。 摩拜也不用写，人家扫扫个码都骑走了。 对，然后这个卡为什么说它比较重要呢？因为可能我们留下这个都是紧急用的，比如说你真的是办事儿去了，你把这个车位别人的车位给挡了，后来你占到别人的车位，那这个时候人家的车主回来了，你没有车，人家没有车位了，那就给你打个电话。 哎，那 可是我觉得还留姓嘛，要 不 留先生女士什么的。 红城嘛，一般开车、嗯、尤其是试驾车，他总站在不该站的位置，所以他为什么留全名呢、哎、方便别人骂他。知道吗？你怎么又把车停这儿了？ 我跟你讲啊， 就是这小子 自从 没被罚够， 自从那几次不太成功的停车案例，对于违反了交通规则的我来说，我特别的深刻懊恼。我甚至都想写个几千字的检讨书了。 我跟你说啊， 我现在我已经发 改了， 发愤图强 了。 我 觉得你可能在公安局都有底案了。 不是，你想说什么？就是有的时候打电话给别人不太有称呼。嗯、上次我 现在你去交罚款，是不是大家都不用看你的资料，看一下脸知道了？二百。 上次吧，我是给怎么的查水表的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我说那个您是那个查水表的是吗？他就留了个姓。我为什么说要留个先生或女士呢？他声音非常尖细。我说那个李姐，要不那个这个我这个我回头给你拍张照片，他说我是男的。 对啊，你看这还闹出误会 了。我就教你一招 啊，你不用先这样，你就说你好， 你好、 就是、 就完了。 对，你好，不好意思、嗯、你的什么什么耽误了我的、 啊、请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能先告诉我吗？好称呼你的先生还是小姐？ 你 怎么这么纠结男女呢？ 你把人家车挡了，你还要跟人家说这个啊、听见了，你二百根本就不够。 啊，行啊，就是那个这转回来啊，这个停车卡是就是写电话号码了， 罚款都能交年卡了。 哎，是不是可以说那个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号的车主啊？啊，那个对，那个你车挡着了啊就行了。 哎。 啊，我轴了。 我跟你说啊，怪不得我的那个就是微博的私信里，总会大家就吐槽说特别喜欢听我们几个互相就是亏对方，然后吐槽对方，说我们真的是仇人，因为我们有个群叫都是仇人，就是我们形容我们的关系、啊、 我觉得这些一切都得益于我的思维状态不太正常。 没有，是因为我要跟所有的朋友说，其实我们平时私下关系还挺好的， 就是能开得起玩笑的朋友是真仇人，是吧？ 对，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我们那么互怼啊，其实我们平时不常那么怼啊。 对，这停车卡我看网上还有卖那个像小拼接似的，就给你多少号码什么，你可以定制小 铁片，这还挺好玩的。 嗯，到时候反正您自己买吧。 嗯， 来，咱接着说啊，还有什么东西咱们车上必须得有？ 第三个，咱跟大家说是胎压监测啊，这个又是老生常谈的一个东西。 对对对， 这东西呢，现在已经很多车开始普及了，不再是豪华车的一个专属。 嗯。 那么原车有的话，你就不用再操心了。如果你的车没有，那么你再装一个，其实非常有必要的。胎压嘛，大家都非常的，其实非常重要，对于行车安全。你装上之后，它就能够及时替你观察这个胎压的一个变化。 这个真是，我以前我觉得是怎么的？如果胎压不够哈、我能不能拿脚踹出来？上次我 你的这个什么知识是什么老师教的？ 你的脑回路是跟正常人不一样。 你听我说完啊，如果正常轮胎亏气的话，它的软硬是有区别的。 那当然了。 但上次倒霉催的，我开了一辆缺气保用轮胎。 哦， 就是你知道吗？我在过那个减速带的时候， 也没有踹出来的。 过在减速带的时候吧，我听到咵啦咵啦的声音， 嗯， 我就怀疑是不是轮胎没气了。可是我看了一眼，那个轮胎支撑度还是不错的。我下车这溜踹，我觉得四个轮胎都挺硬。然后胎压， 然后就爆胎了吧？ 要么因为有些胎压监测显示它要开一段路程才能出来，对吧，老车？ 嗯， 是吧？然后那次就我。我第二天早上去洗车的时候特别逗 啊，我就特别纳闷啊，这些稀奇古怪很奇葩事红灯总能遇上， 因为他就是一奇葩的人。 这个 你别说，那台车是你给我的，谁知道是你扎了还是我扎了 啊？ 那可能是到老车这儿不那么奇葩，演变到你那儿就变成奇葩。 我一般都走阳关大道，不像你爱拐弯抹角另辟蹊径。哎，这撞个 阴沟小区是吧？ 你说你这得注意啊，这个。 行，我注意点。哎，那个胎压监测是不是还分几种？我们选那种最好有实时传感器那种，是吗？ 现在因为它做的越来越精细了，已经跟原厂自带差不多，都是嵌在轮胎里边的。它会通过一个内部，就是 实时的， 对，它会通过一个声音和一个图像的提示，告诉你哪侧的轮胎有问题。 那上次那个胎压监测也真不太好用，咵啦咵啦的，也都没查出来。 嗯， 那个 它是第一代，它那个车后来我们查的是第一代的一个。原理跟现在的原理相对于说落后了， 你看看。 而且胎压监测也是认人的。 好吧，这个 也不是我的问题，对不 对？ 对 对，行，这些不算你。 嗯， 好，这个关于胎压监测这件事儿啊，先聊到这儿，稍后回来聊聊灭火器。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文轩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，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理智消费，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。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欢迎回来，说车里必备的一样东西啊，灭火器也是一项。 对，你不带了，我觉得就不光是你自己可能会出现问题，警察叔叔也会找你的。 嗯， 有些地方是这样，在验车的时候，尤其是如果你车上没有灭火器，他会强制你买一个，没多少钱，100多块钱。 还有啊， 有些车它自带。 我就是据说有的时候逢年过节，当时好像国庆长假是有安检的地方，顺便要查一下那灭火器。 嗯， 你要没有的话，对不起，你违反了相关的规则，那你 就 得该 买一个， 该扣。 反正建议这个5年以上的车辆，咱都配一个，有备无患。 对对对， 嗯。 但说真的，如果真的是车辆发生了什么情况的话，这个灭火器起码能够保住这个不太会火势不会蔓延。 对。 而且可能会保住你车内的一些贵重物品， 对、 啊、 这是可以救命的啊、 哎、 再有就是急救包，这个也是可以救命的了。 这个急救包不是单纯放什么医用品的啊，就是像什么接电线。 不是啊，我以为不得放点什么点酒点符。 对对对，我 也可以， 都可以、 啊、 都可以、 啊、 也可以放点别的嘛。 对，拖车绳啊，安全锤啊，这都有，都可以放。 什么手摁的那种手电筒， 对对，没错 啊， 急救包嘛，里面都有这些，大家备一个，真的是不时之需啊。 对，这也不占地方，就放一个吧。 嗯、 这东西有卖的吗？ 哎、有，多了，很 多。就我某网站一搜，唰，一瓶。 对，一般上保险都会送一个。 嗯 啊，里边什么都有。 那像人保大品牌一般都送哈、啊。 对对对。 啊。 好，那刚刚说的是车里边应该必备的，还有一些东西呢是车里边最好不要备的。 嗯， 我们来说一说啊、最好不应该有的东西。 香水打火机没事别往车里 边。 对， 这个不要放啊、 嗯、还有那个安全带的卡扣。 对，这个东西 挺起的，我们觉得可以放一个卡扣就算了。 这东西真的其实挺害人的。 等一下、 嗯， 为什么要在车里放瓶起子呢？ 比如你要是买一瓶北冰洋什么这种饮料，你知道吗？上次几个朋友 哪个北冰洋的这个瓶子是能让你带上车的？ 这你看，我上次我们一帮人出去玩， 就是 拎了半箱啤酒，然后到那儿发现车里没有。 喝酒能开车吗？ 我不开车，我不开车，有开车的人啊，出去野餐， 呵是这样。红尘说的没问题啊，北冰洋有瓶装的，有听装的。你他去了一个小超市里边，恰巧就没有听装，只有瓶装的。 那你还得给瓶钱。 那你就想要喝北冰洋，没办法，就只能备个瓶起子啊。 好吧， 行行，车里不用备啊，钥匙链上备个瓶起子行了吧？ 行。 这个安全带卡扣啊， 车里备瓶起子，你要一直跟我唠，我能问到明年，真的。 好， 这安全卡扣真是没必要。 嗯，这个因为它是安全带，你要是不系安全带很危险，这个大家这个安全性已经不需要在我们在这儿总说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 嗯，好，再有就是方向盘的把套。 对，这个可能倾向于更多的是女生啊、 嗯、 你我们尤其是冬天看见它装饰的毛茸茸的一圈儿、 哎、 对， 这东西啊 Hello Kitty。 对， Hello Kitty 啊什么这个小狗虽然好看，但是它危险。为什么呀？ 打滑。 它不是像那种手缝的那个一针一针缝上去的，那个能跟原来的这个方向盘紧密的贴合，这个没问题。 摩擦力很高。 对、 啊， 它这个是一个圈套上去之后，你急打方向它就脱松动。 哎，尤其是全毛毛似的那 种。对对对对对。 我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如果是冬天你的方向盘确实有点凉哈，然后那个又不太那什么，你可以买一个那种赛车用的皮手套，包裹度非常好。 挺贵的吧？ 啊， 200块钱。 我知道了。这地铁德胜门一拐弯嘛，10块钱一副。你是就那儿买的吗？ 你说那是织的手套， 什么、 别说是赛车的专用手套。 我刚想批发点，再往上挣点钱。 你说那是工具箱的手套好吗？ 但说真的，这真是网上其实有那种那个皮真皮的这种赛车的手套，还是挺好看的啊。 嗯， 大家可以尝试去。 对对对对，买一个 起码不把手啊， 嗯、 不把手。 嗯。嗯， 好，这个红城最近也是喜欢上了皮手套 啊、 嗯， 对。 但你那皮手套应该价格不菲吧？ 没有多少钱， 我刚都说了，你别老戳他，你这 德胜门地铁 皮的，怼一回就 悠的，皮悠的啊，皮悠的。 我没想怼， 我跟你 故意扯过来的。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，5块钱的皮悠手套一样可以起到这种防滑保暖的作用啊！好了，老车 啊，好吧，好吧， 德胜门右转，对，没错。 好，第三个就是说这个玩偶。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让放呢？因为一般都放在中控台，甚至于副驾上，那会儿是安全气囊的位置。 不要放任何东西，气囊一旦爆开，上面放的东西就是子弹。 还有喜欢那个往这个后排的挡风玻璃上放一排的那种的、 哎对对对对，尤其女生放一排这个 Hello Kitty、哎。 其实说实话、 这个， 我是真的挺喜欢后排放一排的，但是后来发现那个确实不安全。 我不知道你们在最近在马路上看不看到那种东西？ 哎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。车顶上坐一个蝙蝠侠， 哦，上次我蜘蛛侠有个蝙蝠侠黑黑乎乎的，晚上我看不清，我是什么玩意儿扑人车上了，我说 我怎么没见过 厕所吗？ 对，这最近这个好像挺火、 啊， 特别大吗？ 对，大概有两个矿泉水瓶那么大。 对， 哎呦 啊，就是蜘蛛侠呀、蝙蝠侠呀，还有一个 绿巨人、啊， 哎，对对对， 真的， 就 谁车 表情特别尴尬在那儿、哎？ 我们听众朋友谁车上有，快拍一个照给我发过来好吗？ 我 还真没见过， 我在大街上已经见到不下五六辆了啊、嗯！ 你下次整个夜光 的，夜光吗？ 我看这挺吓人的呢， 还有这样操作啊？ 对对对， 嗯， 挺逗。那个是就是，只是怕吓到人，但是会挺好玩的，嗯、 哎，算是那个违法什么？ 应该不算吧？ 这个、违法，我觉得倒 你要车顶上坐个人，算没违法乱纪的事儿。 你知道 超载，超载， 后面挂就活机是不让的，活物不让。 涡轮增压是吗？发动机 为什么要在后面挂 那年 活机？ 那他说的那年是春节回家的那个， 啊、 带两只鸡。回去又不好意思放在里边， 两只鸡和两只鸭嘛 啊，对，然后一个是挂在左边，一个是挂在右边，然后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 全都赢了，我跟你说。 嗯，我觉得啊，如果你平常好玩也就算了，但是能不挂还是别挂，有的时候也挺，是不是、啊？万一被警察叔叔抓下来，不太合适。 对对对对， 嗯。 行，今天节目呢，跟大家盘点了这么多该放的、不该放的啊，然后你有什么相关的问题，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讨论。 嗯，或者好玩的案例也可以发给我们啊，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"快车道 FM" 就可以了、嗯。 对，然后最近我们定期还会搞一些特殊有趣的直播，然后直播的时候我们也会送出一些小的纪念品什么的，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啊。 嗯嗯，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。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。这，走你！嗯，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嗯，走你！ 哎呦，